京现代。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今天在周末的晚上，我们还要跟各位一起来继续聊一聊有关于足球方面的话题。虽然动态的足球比赛这两天是没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一起床铺天盖地看到的很多关于足球的消息当中，第一句写的是有传出换帅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今天晚间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这样一个看似简单但是又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是假如换帅。在直播间里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资深的足球评论员，来自中国青年报的足球记者郭健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跟大家一起来研究这样一个看起来还挺容易但实则答案很难找的问题。欢迎郭老师。 大家好。 今天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又跟郭老师刚才在上节目之前聊了聊。其实郭老师说他们有一个很多媒体跟足协之间交流的一个群，在这个一个聊天的这种交换意见氛围当中，今天其实并没有一个关于换帅这样说法的传闻哈。但是今天为什么大家都在说11月26号有国家队主教练换帅的消息传出？其实这件事情也是由来已久，从12强赛的比赛结束之后，国足回到国内，大家就开始在球队目前仍然处于封闭隔离状态的时候，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多的讨论。而在今天，大家好像突然之间越来越清晰地朝着一个答案去发表自己的观点了。您是对这个问题怎么解答？ 对，我觉得就是说，首先是就是我们现在国足的主教练他没有带队打出我们希望看到的内容，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不管他的想法有多好，但是他在能力这方面是不是适合目前这支国家队，我觉得很多球迷是存疑的。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不是没有这种例子啊，你看上一届我们打世界杯的时候，高指导带队就是前面打得不好，然后后来换的里皮，然后后半程就打得比较好，所以他不是没有这种例子。他既然有先例，那我们现在这种情况就是理论上还有那么一点这个可以出现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个有这种换帅想法是非常正常的，就是你那可能现在这个你看就是我们打12强赛这几个队伍，可能沙特不用换帅对，因为 这要再换没道理了。 但是日本一直是这个，之前森保一也是压力比较大， 对 输了两场，后边这个赢也都是这个1-0，赢一个球，所以就我想表达一什么意思呢？就是换帅对于这个，尤其是国家队来说，不是什么一个这个完全不可能的事儿。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换呢，我觉得也很正常。但是其实比较奇怪的一点就是，你打十二强赛之前突然就又给了李铁一个5年的合同，就是整个一个世界杯周期的合同。所以我觉得这事儿是一直没想明白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么大的勇气，因为我们现在有12强赛，而且今年说实话，我觉得是一定会比下一届应该是这个可能性要大一点的，因为你这届我们有能用的大概有5-6个这个规划球员的，你下届未必就有了，下届那40岁你没法用了，而且，所以我觉得今年这个12强赛，就这届12强赛，其实是希望比较大的一届，是我们要努力奔着这个12强赛出线，要去打卡塔尔世界杯这么设计的。然后你这个比赛完了呢，这个23年还有一个本土的亚洲杯，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赛。我觉得你如果再是打进8强，我觉得已经是这个 已经是一个这个不及格的这个成绩了。 嗯， 我觉得你至少要四强，你去打半决赛，所以就是这么大的两个这个大赛，就是这个隔着这么两年，然后你用一个这个其实这个一个很年轻的本土教练，他不是说这种五六十岁带队打过二十多年比赛，就是他非常懂这个比赛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我觉得你举一个可能这个我觉得还算比较恰当的例子，就是你现在是要带一个保级队去争取保级啊，你所以你需要的是一个老江湖，你需要的是一个这个经验极丰富，他可能这个国际足球的这种理论不高，他可能没有接触到特别特别这个高超的，像什么高位逼抢，像德国这种分区域，像法国这种整体攻防的，他可能在这方面不会很强，但是他一定要明白这场比赛我们要干什么啊，我们要怎么干，我们这场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就是他的想法越简单越好。啊，他执行力越强越好， 嗯， 所以我觉得那我们看这几场比赛都觉得看的这个很不舒服啊，就是因为我觉得，也未必说你现在就能拿多少分哈，你可能确实你打不过日本，打不过澳大利亚啊，你可能水平你也就跟这个阿曼就是个平，然后险胜一个越南，我觉得这基本上是这样，但是你应该打出来更好的内容，就是你的人员的安排，你的这整个的这么一个战术思路是不是按照你这个一个既定的你可以打出来的最好的东西去打的，我觉得是在这方面有欠缺，所以这个无论是球迷也好，就是包括我接触到的这个很最最普通的球迷，包括这个比较专业点的这个足球记者也好，我觉得对他这个执教国家队的能力，我觉得还是存疑的，就是他没有表现出来一个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个真正的像。因为我们这个有一个非常高的标杆，这个里皮已经立在那儿了，然后之前还有米卢，就是这两个是国家队最成功的外教， 就是您所谓的老江湖。 对啊，这就是你从他们的无论是年龄，他们打过这种世界杯预选赛，他们甚至打过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小组赛，这个淘汰赛，这个里皮还是世界杯冠军队的这个主教练，就是他一定明白，就不管他有什么想法啊，他一定明白这场比赛大概是个什么情况，我要怎么去打。 嗯 啊，我觉得在这方面呢，你如果以打进世界杯为目标的话，那你就应该按照这个目标去找主教练。你如果觉得那像前几年的什么越南啊，包括卡塔尔啊这种练兵似的，那我就多用一些二十多岁的这个球员来打各种比赛，然后他们到奥运预选赛的时候，到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你起码队里有三四个、四五个能用得上的，啊，我觉得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所以现在你说这个球队回来这个大概一个礼拜了，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换帅这种考虑一点不突兀，因为他确实现在是需要这个你来考虑我们要不要继续用这个主教练的这么一个时间的一个节点了啊，因为我觉得像刚才咱俩聊的时候也说过，就是现在国家队在苏州封闭隔离，然后你这个接下来联赛打到明年1月4号， 嗯， 国家队1月中旬至少就要集中了。你像按我们对国家队这种足协对国家队这种不放心的程度，你至少比赛前两周要开始集训了。 嗯 啊，所以你这时候如果再不考虑的话，就是无论去和留，你基本上我觉得12月是必须要决定的一个事儿。 嗯 啊。 12月要做出很重要的决定了，所以现在这是11月底来讨论这个问题，时间点也是完全契合的。 对，它是其实现在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如果，就是因为你不管总局也好，足协也好，我觉得你是有足够的权利认为这个主教练没有达到这个我的这个需求，那我可以就换人，这是作为职业教练的他本身的一部分，而不是说我对这个人这个有什么看法，或者我要怎么怎么样，或者我要整他，或者我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更私人的想法。 嗯， 我觉得跟这个没关系，就是你纯从业务方面来讨论，你当然可以觉得那我们前六场比赛就拿了5分，我当然觉得我们是不是要换一个主教练，争取后面那四场比赛 我们还争取能拿至少八九分呢，我还希望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是完全不突兀的，就是比较顺理成章的。 嗯，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看足协的领导们这个最后怎么决定，怎么做决断。 嗯， 但是我觉得你只要认认真真看过这些比赛的，反正我觉得，可能会有更适合打后四场比赛的这个人选。 嗯 啊， 您心里有这样的人选吗？今天其实在您可以想一想您的人选。我在今天看到好多人提出他们自己心目当中的人选，比方说有这个有人提出说认为这是大连足坛名宿朱元宝在个人微博当中说认为高洪波是首选。然后今天刚才我们的互动平台在微信当中也有西雅图这位给我们贴出来，我们今天也好多人看到了黄健翔啊，也是跟您刚才说的一样，其实这个在换帅这件事情上对事不对人的一种批评，认为现在这个是批评的是这个位置，而不是说批评李铁这个个人。但他同时也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说在两年前选帅的时候，据我所知，包括我在内的多少圈内人士私下通过各种渠道向足协核心圈传达了同样的看法，此乃最差选择。而当时也在微信里面写了这句话，就是买得起马配不起鞍子。事实证明这一次绝大多数人这是的意见还是又非常的准确。这是黄健翔在今天自己做这样的一个表达。您心里有一个换的人选吗？ 我觉得哈，就是国内的本土的教练，我觉得可能干不了这事儿。 嗯， 我还是倾向于这个比较高水平的外教。但是你要让我这个提出哪个人，这个谁最合适，我估计一时半会儿可能还点不出来。 嗯，得找经纪人去摸一摸底。 对，就是我觉得这最起码的，你比如说这个，你马上就是即插即用能用得到的， 嗯， 那你就看看中超这俩赛区吧。啊，广州一个赛区，苏州一个赛区，你别管这个是争冠组也好，还是保级组也好， 嗯， 你可以捋一捋这个外教有几个你觉得这个差不多水平够的。因为对这个有大量，我觉得这个你这队里有五六个这个规划球员了，我觉得就可以用大量的规划球员。这是一个全新的球队， 嗯， 你得按照一个这个全新的这么一个这个操作的办法来管理这支球队，来运行这支球队， 嗯， 来安排人，来让他们你有四十分钟的体力，你也得给我用出五十分钟的体力来。 嗯 啊，我觉得是得是这种，就是说你去这个当敢死队，你去打仗去了，你不是说在这儿参加一个什么邀请赛或者友谊赛， 嗯， 啊，你不是说打个热身赛，然后我来再考察球员，再看这个球员怎么用，我觉得你不能再有这种想法了，你就叫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嘛，你现在就是让你国家队你就拼了命，你要得跟日本去打平，你要去平这个澳大利亚，你要争取赢沙特和阿曼，你是要这么干，你才能十二强赛才有机会出现的。 但是大家今天也都提到了一个水平和能力的问题，您提的这个要求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国家队的人员构成和自身的实力水平上来说能达得到吗？ 就像咱们刚才之前说的，你哪怕达不到这个结果，但是你在比赛里面你得让我们能看到你是往这方面去努力。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李铁在业务能力，就是在这个比赛的这个专业的水平上，为什么就是很多球迷都觉得你不该这么换人，或者你不该这么用人，就是这个很统一的这个，对，我觉得就是说，无论他是自信也好，还是自负也好，我觉得他需要考虑一下啊，就是他为什么然后这么安排，他这么安排到底是对是错啊？我觉得这种业务就所有的教练都是输出来的，没有能带队一直赢的啊，但是你把这个国家队打十二强赛当成这种练兵场，当成这种试验田， 嗯，大家说这是练帅呢吗？不是， 对啊，而且你又没有做好他输得一塌糊涂，我还坚持用他的这种准备， 嗯 啊，你因为我们的这个，我觉得职业队他就是这样的，你行你就 多当几天主教练， 嗯， 你不行，你最近这个哪怕你拿过冠军，你下个赛季这队没带好，那我们就换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就是换帅是一个很正常的流程， 嗯 啊，就是我是倾向于这个外籍教练， 嗯， 因为我觉得本土教练你很难再有什么突破了啊，但是外籍教练你如果现在从国外找，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不是喜欢巴西的教练啊，还是你喜欢这个哪儿意大利的教练啊，你还是喜欢德国的教练啊，还是法国的教练啊， 嗯， 啊，那你我觉得那你队里这么多那个南美的规划的球员，那你是不是要考虑这个巴西或者阿根廷那边的这个包括什么智利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教练是不是跟这个规划球员之间沟通起来会比较方便啊， 嗯， 那你就涉及到一个你来了又要隔离，现在你能不能顺利的入境，然后这种在这种疫情的背景下，然后你来了你要隔离，然后你时间上还来得及来不及，然后对这个队有一个自己明确的认知，就是起码我跟你说这个后四场比赛我要拿九分，还是我保证八分，还是怎么样。 哦，那要会不会写出这样的要求，人家都觉得不能完成，我就 哎不能完成，你就下课走人嘛。 嗯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你要给教练提要求，你一定要给他提要求的，你哪能不用这个任务来考核他呢？啊， 所以之前咱们跟看到爆出消息说跟李铁签了这个五年合同，这个合同里面没有明确的这样的成绩的一个考核的标准。 有，据我所知哈，这种合同都是厚厚的一本，就是它应该是比较细的， 嗯 啊，当然它这个属于是机密类型的， 嗯 啊，就是如果你没当国家队主教练的情况下，你就不知道这一本里边是有什么东西的， 嗯 啊，但是这个因为前几年哈，足协吃过很多这种亏，就是他觉得这个教练呢达不到他的这个想象中的这个要求，但是呢，他这个合同里边呢又没有太强制性的条款，就是说我有一票否决权，我觉得你不行了，我就可以把你换掉，无非就是赔你点钱嘛，啊，这个情况都很少，这个而且这个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财务制度越来越严格了，不是说你说赔他钱他就能走，你这么一算呢，这个很不合适。所以你财务制度都过不了，所以他是一个这个综合的考虑，所以他现在我相信他对主教练包括各个这个年龄段的主教练都是有一定这个要求的， 成绩上的要求， 对，但是他具体要求到什么地步不清楚，不知道， 嗯 啊，我估计只有主教练自己知道。 嗯，是不是现在我们看到，包括您说到的不同的年龄段，还有现在的国字号的球队当中，我们请了很多都是国内的教练，是不是也考虑到这个考核的指标，包括解约上面是要更方便一些？因为之前我们也看到，本来寄予满满希望的，让希丁克去带我们青年队，但最后这个解约的方式，再远一点说到女足主教练布鲁诺，我们解约的方式，这。大家其实到现在都跟您说的似的，参加十二强赛跟李铁一个五年的合同一样，让大家不太明白这个事情到底是发生了，究竟发生了什么造成这样的结果。所以是不是基于之前的这样种种的经历，让现在足协在挑选国家队的教练、国字号的教练的时候倾向于国内的？ 对，一个是国内的呢，这个可能是这个性价比可能稍微好一点， 嗯 啊。另外呢，就是沟通起来方便，因为这个一个纯外教团队，他会给足协这种感觉，就是我控制不住， 嗯 啊，这个团队不听我的，我这虽然放权归放权哈，但是这是你的国家队，你是一定要负起这个管理责任来的啊，你不能说这个啊我放权了，那行了，这队就是你的了，不是我的了，我觉得不是这个情况， 嗯 啊，所以他现在这个倾向于用本土教练，一个是，我觉得他，就是我们也感觉，其实我们也感觉，就是差不多四十多岁、四十五岁到五十岁这批这个在这个职业联赛这三十年踢出来的这些国脚们啊，他们应该在教练方面有一定的这 个学习的这种机会， 嗯 啊，应该给他们这个一些成长的空间，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考虑。但是现实你来看呢，你拿国家队来练，是代价，我觉得确实太大了， 嗯 啊，你就先到俱乐部去执教嘛，所以你，我觉得就是很难想象，一个这个在俱乐部执教时间非常短的，当主教练非常短时间的，然后去当国家队主教练，我觉得这事儿可能也只有在我们这儿可能才能成为现实。你看，我觉得，你就看这个，我们现在打十二强赛，人家的教练都是这个经验极丰富的教练。啊，都是这个，有打过这种大赛经历的，尤其是打过世界杯，起码你是十强赛、十二强赛这种经验的教练，你才镇得住场。哦，我觉得是这种情况。 嗯，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提到的这个所谓老江湖的名字哈，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我觉得您刚才那个比喻非常的贴切，就是像联赛当中的保级球队，你保级球队就要有非常丰富保级经验的人来带这样的队伍，可能不需要你有过去就是那种能够把谁在联赛当中带到冠军这样的一种霸气，但是呢，你非常了解你需要什么，能够是你手边最能够实用，拿起来就能立竿见影见到效果的东西。其实保级的比赛联赛当中大家都看到，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可能就一场球两场球就让大家瞬间看到一脚天上一脚地下的这种状态，就会天翻地覆的情况发生。那我们现在十二强赛当中呢，其实你要说中规中矩，大家也觉得差不多是这样的状况，没有比想象中的结果更加的恶劣，但是又没有多出大家预期的这样的一种更好的希望产生。同时又说到了阵容，和之前上一届十二强赛相比，我们确实队员的年龄上不能够说有优势，因为我们没有去考虑更多年轻队员锻炼的机会，但是我们确实加入了新的入籍球员来帮助球队水平和实力提升，在这一点上呢，有没有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创造出惊喜，所以确实大家就都在讨论这样的问题。今天也欢迎您通过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微信平台，还有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这三种方式来发表您的观点。刚才这边大家聊的也很热闹，像秋风秋雨就说那假如换帅不成的话，就试试换球员吧。其实这更难，因为我觉得球员可换的空间就更小了。 对，就是说国内水平最高的这些球员基本上都在这儿了。所以就是像刚才咱们说的哈，就是说你换帅的目的是什么？你是为了现在平息舆论，还是真的觉得这个主教练的水平可能带不好后面这四场比赛？我如果换帅就为后面四场比赛要打出我们这个真正的水平来，要打出我们这个想看的内容来，因为你最高级的目的，你搞这个球队，你不就是为了让球迷满意吗？对吧？你这个，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各种形式，你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让球迷满意。那球迷怎么满意啊？球迷好多，球迷其实很现实的，他不是说你打进世界杯我就满意，你没打进我就不满意。你得让我看你输的，你也得让我看着输的很痛快的这么一个比赛。你赢越南，你这说实话，你绝杀一个，我觉得看着都很不痛快啊。这个，你后面现在还有四场比赛，你要打日本，你要打越南，然后你要打沙特一场，还有阿曼一场，啊，就澳大利亚打过两场。 对，就是这一圈对手，我们除了 对呀、啊，你，我觉得这个有强队，也有水平跟你差不多的队啊。你能不能打出来我们真正想看的这个比赛的内容啊？就是能贯穿全场的，能让大家看到啊，原来有了这些规划球员，中国队到底能打出什么样的比赛来，它的上限在哪儿？我们想看一看。 对 啊， 现在想看谁带着中国队能摸到这个上限。 对，因为你花那么大的代价，这个规划了那么多的球员啊，你到底是能打成什么样啊？如果你还是这个三面绝杀越南，这个我觉得这个无论如何是交代不过去的。 我们再看看大家的方式，大家的观点啊。但是说到这个换帅，燕林说，这他感觉走马灯式的换帅是不可取的，那不是谁来了就可以打好，这是肯定的。但是现在呢，在大家都听到这个换帅的这样的消息越来越接近成为现实的时候呢，这个时间点要选择其实也是非常的关键，就是明年这个比赛一月份就来了，那之前要怎么去完成这样的一些准备。关老爷说咱们这个比喻说保级教练，他说那保级教练那是需要人脉的，场外的事儿比场内的要多。其实说句实话，这次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的时候是能够感觉我们在一些所谓的打了引号的足球外交上面我们做的是不错的，在一些具体的功能比以前要好很多的， 现在已经要好很多了。 对 啊，而且现在就是说国家队它形势啊，就是说你虽然理论上叫你正着说叫理论上还有出现的可能性， 嗯， 然后你反着说就是你随时有可能被淘汰。现在排在你前面的你就是阿曼不说了吗？第四，如果你想打附加赛，你就要一定要拉下一个人来，能你要挤到第三去。那沙特、日本、澳大利亚，我估计就是在一胜一平，就包括澳大利亚，这在一胜一平，基本上你就追不上了，啊，你就是随时可能被淘汰出局。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还希望能看到这个国足能打出让我们满意的比赛就好了？啊，现在没有什么太过分的要求， 嗯， 啊，我觉得就是你能让我们看到一场非常痛快的比赛，能打的这个很舒服的比赛，看着很顺，啊，目前的情况看，就是大部分球迷和记者，啊，认为目前的这个主教练的能力可能是达不到这个我们这种希望的， 对， 嗯。 但是这个时间点也非常的微妙，这边The Three 这位也说假如换帅，那世界杯主教练里皮都用过了，成绩不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吗？这表示换帅存疑。Esther 说假如换帅太晚了点点点，那我们先放到广告，不放广告就太晚了，一会儿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跟大家继续聊。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建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直播的体坛夜话，我是林苑。在今天晚间呢，我们是邀请来自中国青年报的足球评论员郭健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国足换帅这样的情况。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都加入到了换帅的讨论当中，而且把这个消息说得非常的真，很多人都在11月26号这一天给标注上传出了换帅的传闻。而从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这样的交流和分析来看呢，这个时间点其实貌似也是可以去来进行 着手进行这件事情的一个恰当的时间点。那接下来要说到换帅的话，上半段的时候郭健老师说到他倾向于找一名外教，这样看起来对于球队的帮助可能会更好，但是现在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讲呢，大家就说这外教你得现在基本上就到了我们国内开始接受隔离，这个时间是比较好的，如果再晚一些恐怕和球队一起相处的时间就比较有限了。包括12月12号说中超重启，有很多俱乐部他们请外教的俱乐部是一定要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之前教练就到位了，大家要能够结束或者即将结束隔离跟球队会合才能够去比赛。同样国足比赛是明年的1月底2月初这样的时间点，那按照集中的时间是1月中旬，从这个上面推算，在12月底的时候，应该也是如果要外教的话，他得是到国内基本上就位了。那得谈了吧？现在 对，其实我觉得你像这个，如果从纯技术角度分析哈， 嗯， 我们明年的比赛呢，可能会有这个，你比如说，如果费南多伤好了， 嗯 啊，可能在中前场还会。这个攻击力可能会稍微可以做到更强一点啊，所以我觉得你虽然不指他一定要出现，但是我觉得你一定，反正像我啊，一定希望能看到这个打四场比较漂亮的比赛， 嗯 啊，我觉得这个我们不是这个没这个能力，所以就我觉得这个之前李可伤了是很可惜的， 嗯 啊，因为这个我们看国家队真的是中场是还是软， 嗯 嗯，当然这个他也未必，可能主教练也未必用哈，用目前这种情况来看啊，他可能不太喜欢把所有的规划都放在场上啊，他可能更多的相信这个本土球员，嗯，这就是教练的选择。但是就按你刚才说的，你从这个时间点看，如果你请外教，那12月中旬是要到位的， 嗯 啊，就是要谈妥的， 对， 嗯。 那现在如果说再联系的话，这时间也都是比较紧张的，就是那您有没有其他的建议呢？ 时间紧张是客观条件，但是不是障碍，唯一的障碍就是你想不想换啊，你只要想换，这个大批的经纪人这个马上这个 PDF 什么就塞满你的邮箱，是一定可以的， 一定可以。那他们就真的了解我们这个队吗？他们会之前做多少功课去来知道现在中国足球的真实的处境面貌？整个这种环境、球迷的预期， 我觉得就是包括中国队也好，包括这个很多球队也好， 嗯， 他没有什么秘密，因为现在这个比赛全是公开的， 嗯 啊，有经验的教练他只要这个看你几场比赛。他就一定会明白这个队可能怎么打更合适，打得更舒服，然后哪个人可能在哪个位置上打多长时间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觉得这个不是障碍，就是时间呢紧从来不是障碍，就是我们最不怕这个时间紧啊，时间紧是完全没关系的，时间越紧我们这个可能越能干很多事儿，啊，我们的这个很多教练都是时间非常紧的情况下，这个最后谈妥的，这个没什么关系，就关键是你想要什么样的教练来带这后四场比赛， 嗯， 这四场比赛你想要干什么？ 西雅图这儿还提到说卡纳瓦罗了解中超，即插即用，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后说，还有人说用韩国教练，比如。崔康熙什么的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你说的这两个人呢应该都没有什么可能，因为卡纳瓦罗之前就是这个叫等于短时间的在国足这个涮过一圈， 嗯 啊，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能力也未必就能来完成让你最后这四场比赛能打成什么样， 嗯 啊，崔康熙呢这种他的这种战术风格，我觉得这些规划球员可能接受不了的，啊，这个韩国教练还是他对日常训练可能抓得比较狠，包括这个我觉得球队的成绩我觉得也一般吧，他可能我觉得无论如何考虑不到的。这两个人我个人认为这个不太适合，如果我们要换帅的话不太适合这个位置， 大家也都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在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用户6151说，是他觉得换教练实在太晚了，于事无补。其他国内的教练水平和李铁这半斤八两，后四场成绩也好不到哪儿去。换外教呢，受到疫情防控的影响会比较大，况且是要不熟悉中国足球的外教就更难了。已经在国内的外教好像也没有合适的人选。然后独一有二说，他觉得哎呀，这个现在我们中国足球这二三十年来的状况，和现在对于大家对于国足的这种要求，包括现在的这些入籍球员都很好的诠释了空中楼阁这个成语。但也别泄气啊，咱们还是得脚踏实地的去做一些事情。老夫子说还是换了吧，不换就感觉球迷都不会答应的。奥斯卡的迷弟说，假如换帅能够有起色就换，如果换了治标不治本，那就不用折腾了。可是这个事儿不治一治，不试一试，大家谁知道这个最终的结果呢？还有人哈伯尔说，现在经常听到应急预案启动，那一般呢都是感觉就是比如说在战场当中中一两枪可以启动急救，那您这都打成筛子了才讨论怎么急救，这还真的也还不至于打成筛子，这还可以队友扶一下的程度，趁着别人补枪之前赶快扶一下， 还能救一下 、 但是他是因为就是说他确实今年情况特别特殊，我们的主场都没了，都得去这个西亚去阿联酋打这个第三方的场地当主场，然后这个上一趟去了多少天啊，上一趟好像去了六七十天吧，然后这一趟这个去了俩礼拜，所以他是一个这个球队就是处在一个这个比较动荡的这个环境里，所以他不像这个以前这种主客场这个正常的打，我们这个两个主场没拿下来没拿分儿，那我就马上就要考虑要不要换这个教练了，就专家组就得提意见了，但是他现在这种情况呢就不是那么正常的这个渠道，就是我看他两三场觉得不行赶紧换，他还有一定的客观因素， 大家对于换不换这个事情其实也都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关老爷我觉得是支持换的，他说这不看十二强赛这不还有亚洲杯呢吗，眼光可以更长远点。而燕林呢就觉得说现在这个换帅这纯粹扰乱军心。这边充电宝说，问题现在这个情况谁接手谁就得来接这个锅，我原本也以为不愿意接这个锅的人是占绝大多数，但实际上就目前听到的一些方方面面的消息，看起来愿意接锅的人不少啊。 对，大把人等着希望能成为国家队主教练就是我再差还能比前面这个更差吗？刚才像你说的这个，有个球迷说这个现在谈换帅是扰乱军心，这个我有点不同意见啊。这个军心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扰乱的，职业球员和职业教练都有这个很充分的心理准备，那我们就是没踢好，那可能就要要琢磨是不是要换个教练，我觉得这在足球来说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儿，就换教练是非常正常的事儿。这个你如果不是说你现在前六场比赛你得了15分，然后那个你现在出现有望我们换教练，你这叫扰乱军心。我们是前六轮得了5分，这时候换教练我觉得怎么也不会扰乱军心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探讨的啊，我就是有点这个想法。 说到候选人，七舅老爷说，要不是我去国足当教练吧，便宜，反正请谁来都是这个水平。您看这还是咱们得有点希望是不是。但是大辉698又认为说，这会儿急于换教练那绝对是下马棋，这现在不应该换。还有贺二两说，这个曼萨诺就挺好，大家提了具体的人选，曼萨诺可操作性强吗？现在还真不了解到底都可不可行，现在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谁能够出现，就如果说论出现的话，其实国内目前我们现在留在我们中国的外教也有一些可以去考虑，然后 包括从时间上来说，从国外现在请来也允许，但是就是得请谁合适，在什么时间点去做出这样的调整。不过刚才您说到，就是后面大家在目前这种结果下哈，希望看到球队整个的改变，有一个精神面貌上的这种很大的这种质的飞跃。我倒想起来之前大家说到李铁当国家队主教练之前的那个竞聘，那不是三个候选人吗？李铁、王宝山和这个李霄鹏。然后呢，王宝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透露了在这个面试包括自我陈述的过程当中都需要有哪些问题回应，包括做哪些展示。据说哈，特别是作为这个选这个教练组的专家组的成员之一，朱广沪指导就说到，当初在说到为什么选李铁的时候，他就是特别看重的是李铁对于这个团队的描述，以及对于球队技术方面的追求，让他们觉得很不错。他说李铁在竞聘的时候说，国足这个团队首先要有国家荣誉感，其次还要有团队意识，有顽强的斗志，球员要有争胜的欲望。而且从助理教练做到主教练呢，其实过往的经历当中，他说他在这个经验告诉他，就是更加看重很多在这个斗志方面，在整体球队整体这方面的东西。那现在想想，其实原来在这个打动人的这个东西上面的实现程度，现在在这个过程里面，恰恰是因为大家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质疑而影响了。 对，主要我觉得就是业务能力。你主教练的业务能力哈，就是他说的那都是最基本的，就是刚才你说的什么这个团结呀，这个为国争光啊，这我觉得都是最基本的。这当我记得这个每个国家队主教练都是这么说的，外教来也是这么说的啊。里皮来了不就是说你们要对得起你们身上的这个国家队的球衣啊。 对 啊。这都是最基本的，就是恰恰是在最业务能力最实际的方面，比如说他的用人，然后他的这个排兵布阵，他的这几场比赛针对每个对手排出来的这个战术思路的打法，总是让人感觉这个还有更多的提升空间。我觉得这是他这个业务能力方面，这个也是最被球迷觉得，如果想支持换帅的球迷是，他是觉得这个球队现在你没带好，所以我才想换一个这个别人来带看看。我觉得这个业务能力方面的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然后其次的原因呢，无非就是他可能还有点这个自己的这种商业方面的操作，可能违反了这个国家队的管理规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个推动的这么一个因素。 那现在又回到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说到的，今天大家为什么都说在这一天传出这个换帅的消息，那也给出了人选，就高洪波指导的名字再一次被提起。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这边微信平台上面，老夫子也说想问问嘉宾，高洪波可以吗？大辉698说还是高洪波适合。那现在足协副主席来了，但是他现在是足协副主席了，估计来不了。 对，所以我反正我还没印象里哪个国家这个足协副主席会去 当主教练， 去当一个主教练，而且是这应该是第三次回，要如果要回国家队，应该是第三次了吧？第三次还是第四次了？ 反正来来回回好几次 啊！对，我 真应了大家说的那个话了，就谁来谁是来接盘而接过的。 我不太看好。反正如果是我个人的想法呢，我还是希望是个外教。 那您说了，国内的这么多人还是挺想要，尝试一下这个岗位的，您就觉得真的没有合适的了？ 因为关键你是希望后四场比赛，你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是，你让我看到很好的比赛就行了，我已经不在乎你这个输赢了。当然你要是能。无论你打得多难看，最后你都赢了，那我真的佩服，我觉得这个神仙啊，这就而且这个不现实，我觉得不现实啊。所以我觉得最现实的想法就是你来一个能会用规划球员的主教练，能让我们看到这个队伍现在这个 这个整个实战能力，它不光是进攻能力，还包括你的防守能力的上限。 嗯， 你比如防守能力什么概念？因为我们其实进的球不少，但是我们丢的球太多了。 嗯， 啊，就我们打阿曼那个，我就觉得最郁闷的，这那种角球就防阿曼的那个角球能犯那种错误，我觉得就太低级了。这个就不知道平常你们国家队平常怎么练的呀？你不是经常练这个防定位球吗？你们怎么会在防守的时候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就你三个中卫都不是去顶人起跳跟人争顶的，然后你让这个你让谁啊？你让吴曦跟谁来着去争顶？不是那个蒿俊闵， 嗯 啊。让他们两个去在小禁区里边跟人争顶，这个抢点抢头球防守，我觉得这个安排这实在是这个太低级的失误，所以我希望这个再来的主教练就不要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啊。他起码那你张琳芃跟人争顶，你蒋光太跟人争顶，你谁跟人争顶，你被人顶进去了，你认了。但是你就应该这么打，你输了没办法。但是你不该这么打，这种低级的失误，我觉得这个看着太难受了。 是，嗯，这边说到失误，真是，北京豪侠在微博当中也说，米卢型的教练行。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有这样传奇的教练，之前也用一系列的经历，好像就为了带中国足球能够进入一次世界杯的决赛阶段，做了很多。职业上的积累，带了那么多国家队，创造了历史之后，他来到我们中国，最终延续了他这个神奇。可是现在放眼世界足坛，要说找一个好的豪门的教练，大家可以提出很多的候选。这最近什么这个波切蒂诺怎么这个齐达内啊等等，就甭说以前瓜迪奥拉怎么着，大家怎么去轮换找队伍，这都很容易，大家只是换一个个儿轮着在这俱乐部里面轮转一下就可以了。但是真的要去找这种能够带领相对弱一些的队伍去创造从没有过的记录和历史的，还真的很难想到。 就是和米卢那时候的足球比，现在这个现在的足球就已经不是当时那种足球了。 嗯 啊，当时的足球呢，其实就是说你有很大的个人可以发挥的空间，但是现代足球的节奏是越来越快了，就是你所谓的这个神奇教练现在是没有的。现在你看各个联赛的豪门，你包括这个最强的这个教练什么克洛普之类，这个西蒙尼之类，他也输很多比赛啊，他也有很多比赛他也犯很多错误。所以现在你没有像那时候米卢那种，我只要把这个队调顺了， 嗯， 就可以这个你，因为那年是日韩都不打预选赛嘛，你只要把队伍调顺了，就是你不犯什么错误啊，你赢你该赢的比赛，那你就出现了啊。 嗯， 所以这个但是现代足球不是这样了。现代足球它一定要给这个球队打上很深的这种烙印，就是我要让你干什么，你在这儿你就要干什么，你这场比赛你就要干什么，你这个位置你就应该给谁传球，十角球里面有八角你是要转身传的，你不要这个背着传的。 嗯， 现在 就讲得非常具体， 非常细，对。 嗯， 所以就这种的教练，你想再能，哎，我们运气真好，请来一个神奇教练，我觉得这个太不现实了。他中国足球他就不应该有这种点石成金的这种幻想。啊，他就应该哪怕输你也让我输个明白，我觉得是应该这种的教练。 对，现在就想想整个世界足坛的发展，尤其受到职业的这种影响，大家又更愿意看观赏性强的比赛。 嗯， 少年英雄教练都是少年英雄容易成名，你一下带领了大家都不错的成色的这个队伍，人家都打到欧冠的这个八强，你能到四强，那你就三十几岁你都能成名。 嗯， 但是如果说你把一个从来都摸不着边的这些球队带到一个更高的平台上，这个事儿是越来越困难，就大家的这种分级就更加，要么就会有人提出他们那去年闹过那一阵儿要成立那个新的一个联盟，就把这各个联赛这些球所谓的豪门都集中在一起，就是他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分层。所以就是真的去找这种能够把弱队去创造奇迹，像您说的点石成金的教练真的是 太难了。那我们恰恰其实就需要这样的人，在路上就说，要不那要不就把里皮再请回来。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标准，他会用规划球员，那里皮好像是会的。上一届就是他手里的规划球员少，现在人数是多了，但是。是吧，海豚朋友说了，别让国产教练出来。为什么？别让国产教练出来背锅了。这个现在其实真的要让国产教练来也改变不了特别多的事情。那老齐说给更高的更多的权限，他认为高洪波能带好国足。那高洪波是个人意愿上可能也不太愿意吧，作为 不是关键就是说这个带好 足协 标准，有没有一个硬性的标准。那我后四场比赛我拿六分算不算带好，然后这个我拿七分拿八分算不算带好，怎么算能带好，还是我不管你什么分，反正这比赛哪怕输了你让我看着高兴，看着你打出来你的东西了，因为你看啊，就是这个十二强赛这个组，这个沙特我觉得运气挺好的，咱先不说哈，就是日本和澳大利亚是世界杯的常客啊，他们的水平就是你打十二强赛的水平其实就跟你打这个世界杯小组赛可能差不多这个难度，所以你得是一个有这种层次水平能执教的这种水平的教练。 对、 啊、 确实。这边1908也说这当年米卢出现，这不是还得感谢张吉龙的金手是吧，有但也像您说的，这个特殊的这个出现的名额也是决定着这样的一届很难复制的世界杯决赛圈晋级之路。 但是他确实是我们自己争气打进去的呀，该赢的球队都我们都赢了呀。 其实现在就要做到这样的程度嘛。这边也有人说中国足协急功近利了，做法上拔苗助长，最终没有培养出好的足球基础队伍。现在联赛不是又出现问题了，整体环境不升反降，根本它不是某个教练的问题，大家都看得很深层次。那教练换不换，那现在其实感觉这个事情如果按照时间节点来说，那很快就会有消息。如果按照您的思路是外教的话，那这个人我们很快就能够见到。那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些国脚离开了国家队封闭的环境，要到各个俱乐部当中去投入联赛，我们现在联赛能不能够让这些也仍然处在十二强赛备战阶段的国脚们有一个很好的锻炼的平台。之前我们说十二强赛就咱们比赛太少了，队员们的状态调整的不够理想，跟人家谁谁谁的比，现在呢我们的联赛要开始了。 他现在就是风险呢，就是怕这个三天一轮的联赛呢让这个球员身体负荷比较大，因为这些国脚呢这个经历了这个长期的这种长途的这个旅行，然后这个他现在就是虽然现在的天气比这个联赛第一阶段就是夏天那时候三天一场比赛比那时候要好点，但他其实已经是赛季末的一个状态了， 对， 就是他仍然有这个很大的这种受伤的隐患，所以现在这个联赛的风险呢真的是就是说你规划球员，你比如说这个洛库库如果受伤了，阿兰受伤了，那你想就都别想了，你就根本没法打了， 对 啊。而且目前看哈，这个三天一赛，有可能给球员的身体造成非常大的负担，因为他现在已经是赛季末了，他已经是比较这个一个长期的心理的这个疲劳的状态了啊。尤其是你联赛打到后边，可能要决定你名次。名次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能不能完成今年的目标，我有没有今年这个绩效奖金，我还能不能全额的拿到这个奖金。所以联赛肯定是越打到后边越激烈的，肯定是越打到后边越激烈的。它跟这个第一阶段那种这个心理包袱不大的那个比赛还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我也跟这个搞联赛的这个朋友也聊过，真的是有这方面的担心，就是怕国脚在受伤。但是你目前这种赛况，你12月12号开， 然后这个两个赛区，现在苏州据说这个还要等待这个疫情的这个防控的消息。广州、苏州，你这个打到1月4号，八轮比赛，24天嘛，3天1轮。 嗯。 你只能这么打，因为你打完联赛以后还有个足协杯呢。 对。 啊，所以目前看呢，你为了让球员少折腾，可能足协杯的决赛可能还要放在可能是广州， 嗯 啊，然后你完了就紧接着就国家队要集训了，你因为你是1月27号客场打日本嘛， 对，所以这么一说就是 非常紧张， 非常紧张， 就是这种 你刚才说的换帅的时候还挺宽裕， 非战斗性的减员啊， 对， 也是很大的一个风险。 就是说到换帅，哎，觉得好像有时间，但说到球员，大家现在的准备又觉得非常的紧张。结合到年底进行的，其实联赛在这个时间段进行，对于球员们的整个身体状况，对于大家备战这个讨论，也跟今天我们刚才为大家介绍的在微博当中黄健翔说到2年前国足选帅是一样的。这个今年的赛制在定的时候，大家就说了12月在最后一个月的联赛，抽着空进行会如何如何如何。这个结果其实也在半年多以前又预见到了，现在也仍然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有些事情吧，就是大家不是说都是事后诸葛亮。有很多的人在过往不断的失败的这种经验的过程当中已经有很多明确的认知，但是这个认知就我们必须还要再去不断的经历着一次一次对于这个错误的重现的这种了解，所以只能够希望我们之后犯的错误越少越好，希望一切都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上去发展，这是我们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也非常感谢今天郭健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观点，感谢各位在今天周末的晚上陪伴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国足的话题。国足这边也仍然不泄气，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要更加的充满希望，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再见， 再见。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夜间辐射降温明显，预计最低气温降到-3度左右，后半夜到明天早晨东南部有雾或轻雾，大家外出要多穿点，同时注意交通安全。天干物燥，也请您注意防火用电以及燃气安全，谨防火灾。当前一氧化碳气象风险指数较高，煤火自采暖用户应该注意保持居家通风，谨防一氧化碳中毒。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后半夜到早晨东南部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45%。预计星期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低气温1度。预计明天晨练时晴，偏北风1-2级，气温在-3到-2度之间，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空气质量良好，适合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